岁月去等，浪费了多少节日气氛，永远映若光临，只得这个魂如流落他乡之际，终于故自找到至亲一等，继续再等，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近，关了每个心神忧，从过我心的歌韵，既动人也断魂，当作沦落里的 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。

怕有一天自己苍老，成为你的包袱。 我会在你身旁把你搀扶，就像当初你带着我走出人生的一步。

去，谁人来定散聚？ 情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情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真的梦句，情糅合了悲欢的情绪，情常在爱恋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恨谁？又像是风飞的乱碎，情随意于心窝里停聚，情浓烈却在情深中告吹，情深总告吹，我问谁？痴心废墟有着谁？ Thank you.